手任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心与肺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都能关心谁，关心谁会关心谁，谁会关心谁。 近的未来，既然我花盛开，我们该期待进化中的新世界存在。你是最远的风浪，不惧所有黑暗，你战斗叛乱，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倒影，宇宙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见证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成月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才最近的未来，

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的这么多啊。 双温柔的眼睛，赐我有善解人意的心灵。如果你愿意，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，有我愿意听。

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，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，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 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 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准备好没有，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比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 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 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，

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俞敏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叫做人的一生呢，有两件事不能做，第一个是低估自己，第二个是低估别人。也许你没有优秀的资源，但无论你现在的社会地位如何，无论你拥有多少资源，与未来能否成功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。因为最没有资源优势的牛根生，却拥有像牛一样的精神、耐力和勇气，最后同样创立了蒙牛集团。其次呢，不要看低别人。曾经有人开玩笑说，男人的长相跟他的成就成反比，而这其中很多人调侃马云就是典型的例证。在俞敏洪的经典语录当中还存在着这样一段话，他说这个社会呢不存在绝对的公平。俞敏洪说，在北大读书的时候，只有他一个人是农民家庭的孩子，而他的同学有的是教授的孩子，有的是干部的孩子，有的同学甚至上学放学都是车接车送，而他当时连汽车的轮子都买不起。那个时候他便发现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不公平，所以永远不要去追求所谓的公平，而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和获取未来的能力也完全在于自己。俞敏洪说，要用平凡的心态去做不平凡的事儿。之所以要保持平凡的心态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要向前推动，也都需要艰苦和努力，而任何事儿向前推动都需要敢于承担失败的勇气。从北大出来之后，俞敏洪对于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是感到模糊的，但是他热爱培训，热爱学生，所以开始在各类的培训机构教书，一是为了挣钱，二是为了学习如何经营培训机构。两年之后，俞敏洪创办了新东方。所以俞敏洪在经验当中有一句话叫做，坚持你所选择的。一旦开始了自己的事业，切记不要中断。开办新东方之后，俞敏洪从来都没有想过进入其他的领域。其实在十年之前，他有非常好的机会去做房地产，但他觉得那不是他想要的，因为钱对于他做事业的感觉来说并不算什么。可能有人会疑问，认为事情都被别人做完了，自己没有事情可做了。其实不然，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究一个词叫做创新，而创新其实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当中的这么难。所谓的创新呢，就是在别人做过的事情上往前走一步。电影《功夫熊猫》当中说过这样两句话，第一句是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偶然的，第二句叫做昨天是历史，明天是谜，但是今天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。每一个今天都会变成昨天，而每一个今天也都是走向明天的台阶。所以在俞敏洪分享的经验当中，我们也相信只要能够拥有平凡的心态去做不平凡的事，坚持自己想要的，未来也一定能够找到理想的天空。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，我是周周。想了解到更多老板说的内容，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